说遥远的草原上有个善良少年郎，他每天勤奋的牧牛羊，孤单是他最佳伙伴。有一天老金牛带他到金湖畔，仙女们散步沐浴梳妆，莫名的勇气他拾起一件衣裳，刹那间地摇天晃。红鸾心早为你下凡，哦，你这一生我唯一的期待，七夕雨也为我飘来，哦，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，天长也读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，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穿那每一次鹊桥两岸。触犯了天条的真心该怎么办？原来良缘由别人审判，那一份我和你无尽的真情爱，银河星也分不开。红鸾心早为你下凡，你这一生我唯一的期待，七夕雨也为我飘来，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，天长也读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，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穿那每一次鹊桥两岸。每当我忍不住不停地思念你，倾听我吹着牧笛，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心也许会为我哭泣。缠绵纠缠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我注定是一辈子缠绵纠缠，天长也读不尽我对你思念惆怅，我也只能夜夜的望穿那每一次鹊桥两岸，那每一次鹊桥两岸。